我而家身处就是香港坟场，咁咧佢就是亚洲目前为止咧少数仅存咧保存咗欧洲十九世纪花园坟场建筑风格嘅一个地方。当时欧洲兴起咧就系话将坟场变成系一个花园，俾大众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细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见到除咗有呢个喷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参天嘅大树，我谂超过100年。探险队1842同大家一齐寻找真正嘅香港历史。 好啦，头先咧就讲呢个中美贸易战咧，就讲到呢个而家就嚟进入最终呢个判决啦，呢个何志平，咁我哋估计咧就入嘅机会好大，我谂都几年嘅应该坐。 九死一生， 有个讲法以前就话85年，但系最新嘅讲法咧，嗰三个律师就估计5年。咁我唔知啊，即係話我諗嘅佢所講嘅85年咧，係嗰個所謂可判嘅最高刑罰。 最高刑罰啊！ 85年。 85年，曾經講過。 咁啊，即係叫何志平喺獄中同啲黑人一齊共度餘生。 係啊， 唔係咁佢都單獨囚咁多嘅。 唔係佢喺裏邊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啊嘛，你唔知咩？ 我聽過。 佢喺庭上邊係咁講㗎。 講係公關。嗰個係律師教佢嘅公關。 問題嗰條帶可能係黑人綁住佢，原來嗰條路。 那個、公關我嚟做咩呢？我嗰時喺度思考。 係啦，梗係有用啦。 同阿爺表忠啊。 唔係喺法律觀點嗰度呢，佢、okay. 想講同個法官講咩呢？ 佢係一個好人。 佢係啦，佢係一個 熱心真心相信。 真心相信一帶一路。佢呢所以佢所做嘅嘢呢 全部為 錢啊諸如此類嘅。 為國家。 係為國家嘅。咁、所以佢解釋佢嘅行為，佢唔係賄賂。佢係咩呢？佢係做用慈善， 即係佢一個好純真嘅人。 係啦 ，even 喺聯邦監獄都好啦，佢對住嗰啲拉丁兄弟幫啊 ，Puerto Rico 嗰啲咁嘅黑幫咧，都繼續介紹一帶一路。 佢唔單止介紹一帶一路， 雖然人哋唔係一帶一路國家。 佢話佢唔單止介紹一帶一路，佢仲教英文。係啊，教 點解由佢教英文？ 普及教育。 喂，呢個幾荒誕啊！點解由一個中香港人去聯邦監獄裏邊教英文咧？ 唔係， 佢話拉小提琴。 係啦，拉小提琴。 佢教啲波多黎各嘅黑幫拉小提琴， 或者字眼咁正常好多。但我覺得一帶一路係唔 sell 嘅。尤其是在美國的社會裏面， 梗係笑片大佬，聯邦監獄那班咩人嚟㗎？你教一帶一路， 即係對個法官都唔 sell 啦。即係話你有政治目的嘛？ 即係條橋唔 work 啫， 係啊，唔 work 嘅，我覺得呢條橋。 但係冇計啊，我覺得仲有咩好 sell 啫？嗱，拔萃嘅小學同學出埋啦，幫佢投情啊，幫佢呢個俾 都係話佢係好人，即係嘅 point 都係話。 嗱，你問我，我就覺得即係真係世態炎涼，真係、當佢同佢共事過。董建華啦，點解唔幫佢求情咧？同董建華、董太兩個一手提拔何志平入去做民政事務局長嘅喎。 喂，你成 李國章咧？羅范招芬咧？ 其實呢班人先係應該要企出嚟，不過你佢企唔到出嚟，就知道背後有嘢咯。 咪就係咯，我話成班共勞派基本上一個人都冇出聲之餘咧，係一個人都冇寫信。 係啊， 去幫佢求情。 正路你直情係應該飛去紐約。 剩翻係佢嗰啲中學同學、 小學同學、 小學同學、中學同學， 都幾唏噓，我覺得真係。即係你諗下，一個人即刻出嚟碌咗咁多年，係咪？佢話曬都係一個成功嘅眼科醫生，都幫唔同人醫過隻眼啦。嗰啲幫佢醫過眼嘅人又唔撐佢， 同埋大部分係大富豪嚟㗎。 係啊。 政治人物嚟㗎，喂佢點解能夠冒起何志平？就係因為佢當年好似好多中國領導人咧， 好似幫阿姬鵬飛做 係啊 手術㗎嘛，係啊。 所以佢先至能夠即係揾佢由委任好似市政局議員，跟住做民政事務局局長。我記得嗰陣時候，我哋民主黨嗰陣時候嗰啲同僚咧，話你唔知點樣評價何志平咧，委任佢做市政局議員，好似係回歸前已經有委任。佢話佢啞嘅喎，即係佢冇意見嘅，好多嘢都，佢就真係識即係做眼科醫生嘅啫。不過我覺得佢慘嘅，即係你冇得做民政事務局局長，即係去 play 呢個 role 都幾十歲人係咪搞到咁樣嘅田地？ 嗱，呢個就係你係跟大陸揾食咧，真係不能夠咧太過長線投資， 即係要短線啲。 因為要短線，好簡單。葉簡明後面我估計除咗石油幫之外，就係解放軍系統。解放軍系統已經俾阿習整到死去活來。係咪？徐才厚、郭伯雄，即係我諗超過100個將領俾佢整落嚟，自殺嘅不計其數。咁你諗下啦，你嗰個後台系統其實佢係剛係一路延續落嚟嘅人嚟㗎嘛？何志平係。咁如果你諗下到江派嘅軍頭已經全部落曬台嗰陣時邊個會出嚟挺你呢？而家冇㗎喎。 我就諗起一樣嘢，你而家講緊呢一個嘅分析嘅時候咧，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 Rambo 嗰套戲咧，即係史泰龍 啊， 有個英文字咧就叫 expandable， 係， 即係你可以被犧牲嘅人，即係你呢個人咧，其實所有人咧喺你唔好以為跟老共咧好著數，可能短時間學你話齋係有數嘅，但係當有一日佢發覺你係可以被放棄嘅時候咧，你就好似 Rambo 嗰個英文字咁。 因為你看到他根本上，我覺得他幫這個葉簡明做的事其實是很邊皮的事，也都不是一些大標都不用 close， 我覺得根本，但中間就在這裡拿著張卡片走去聯合國招搖撞騙，我覺得就幫他老闆就是搲一些這樣的聯合國下面那些什麼組織，其實很多的。另外一件事審大家沒有留意的吳立盛，澳門那個的，曾經做過澳門的立法委員，好像其實吳立盛一路同北韓嘅關係好密切嘅，佢又係咁樣嘅，就係咧就得閒就你知嗰陣時捐錢就可以同克林頓影相噶嘛，如果再捐多啲又可以食早餐噶嘛，嗰扎嗰陣時呢扎咁樣嘅澳門政協最中意咩咧？就係影完相食早餐相之後就擺喺自己 office， 就好似阿許冠文喺呢個摩登保鏢裏邊嗰條條。是很 old school 的，70年代一拿出來就是跟廣東握手給許冠傑看嘛。 不是，還有他逢親客人上來他就先拿張 照片出來，是的。就永遠那些吳立盛那些 office 一定擺滿了的，就是跟這個美國總統即是在白宮裏面，其實是人都知道捐錢就可以做 到 的。 不過我覺得他們有 他是那種 style， 你問 我覺得他們還有另外一個角色的，就是其實呢幫佢講句好說話啦，不過佢都係貪錢嘅女仔啦，佢哋係 agent 嚟嘅。去阿爺嗰邊呢或者老公嗰邊呢就話哎我識得呢一個，例如你係嗰個高官啦，係 啦， 我識得阿 加迪奧咁啦，係 啦，加迪奧㗎，喂我搞得掂佢。 我老友嚟㗎。 就向阿爺 sell。咁阿爺就話佢咁你做到咪得囉。喂大家而家呢個世界都係講成果啫，你咪試下囉咁樣。其實佢兩邊扯，即係一邊就嗰邊 其實就叫做權力中介人呢啲 叫做。係啦，就 agent 我 想。我哋呢啲不學無術嘅就叫做鬼，其實就叫做權力中介人。 嗯。 權力中介人嘅意思就係咩呢，佢就喺度 trail， 好似你咁講，就掹住呢個，然後呢就話俾你聽我同嗰個好熟。跟住你要搭上個塞內加爾外長嗰時呢，佢就話俾佢聽我後面有邊個邊個喺度。咁然後呢就促成咗兩邊，你睇到佢處理呢個中石油在炸得污染事件裏面就是這樣的， 所以他說 因為他重罰這個中石油嘛，當時 沒說什麼呢，即是孤隱其名啦，即是那時候政改方案老共仲抱有一絲希望的時候，他都是拿這些東西來 sell 的嘛，就說如果某一個人是肯答應的話，因為那時候差幾票而已，三分二，如果這個人肯答應的話其他人是會跟的，其實那些東西全部那些 deal 基本上都是很 preliminary 的，根本咧就係攞嚟咧係你又 sell 下佢，佢又 sell 下佢，我哋做籌碼嘅啫。即係我聽到個消息就係咁。就啦，你肯應承嘅話，劉秀良都會㗎。劉秀良應承埋咧，就加埋我㗎啦。咁跟住個 lens 又你㗎啦。咁喂，咁其實係做 agent 嘅啫 ，dealer 嚟嘅啫 ，book 卡嚟嘅啫。 你記唔記得第一次政改崩咗咪咩咯？就係話你以為揾到阿 A 阿 B 就嚟，結果係啊，真係你揾到阿 A 嗰陣時，阿 B 就未到；你揾到阿 B 嗰陣時，阿 A 就甩咗。你記唔記得第一次政改咪咁彎咗咯？2005年啊， 記得 曾蔭權一上場嗰陣時候，政改方案咪咁樣彎咗咯。 你就最清楚，你講 嘅細節。未入去嗰陣時 係咩？ 未、 okay ， 就係呢、這個。 我想聽下你細節點樣諗住。 唔係啊，梁耀忠嘛，你記唔記得啊？同阿譚香文唔知仲有邊個噶？我唔記得咗啦。 李國麟好似係嘛？ 係啦，總之就係、 是。誒，冇噏錯名啊，大佬咪啊，繼續。 一個人就朝頭早到，一個人就應承咗嘅，另外一個就甩咗，跟住到嗰、那個甩咗嗰個應承之後，朝頭早個又甩咗咁啊！我覺得好似係咁，不過唔記得清楚啦。其實 解票機都好似有份，解票機 唔知 道我記得有， 唔記得咗呢個真 係。唔係話遲到嗰個咧就係阿鐘啊嘛，我記嗱我睇嘅咋嚇，即係大家做個 fact check 啊，佢係遲啊嘛。 嗱，所以 最後嗰個丟就唔成功啊嘛，本來係儲夠幾多票啊？唔知五定六嘅。 爭一票咯，最後尾 係啦，最後爭一票， 最後尾爭一票。嗱，所以我覺得何志平案咧就唔係我哋唔關心何志平究竟坐幾多碌嘅，我覺得，因為呢啲即係食得鹹魚抵得渴，真係。 不過咧， 我哋關心嘅就係其實你睇到呢個案裏邊咧，你睇嗰啲，因為 好多嘢， 好少可係咁樣公開擺曬上台嘅，將啲嘢 expose 曬 出嚟。 一件事咧，你可以睇到好多嘢。何志平案你都睇到一樣嘢，就係聯合國點樣 corrupt， 你睇到點樣俾中國 corrupt。即係咧，你睇到咧三個嘅所謂大會主席啊， 在何志平案当中涉及的是三届大会主席联合国。咁所以你睇到嘩，所以你又明白美國過去點解覺得成個世界秩序呢已經俾你個中國呢搞彎曬。因為呢個聯合國呢就講用呢個我哋西方民主價值每個國家一票嘛。咁咩非洲國家咪好多票囉，都係非洲好多國家㗎嘛，好細嘅就一個國家嘛。咁所以呢好多大會主席呢就由呢啲非洲國家呢就聯盟扭做主席。 喂，上次呢個人權咩聯合國人權 委員會又係 委員會睇到㗎，人權理事會開會是嗎，仲至個 submission 就 delete 咗佢、 啊、 明明上咗第一次嘅睇網站見到嘅，跟住又唔見咗囉、 啊、 即係中國代表一出聲咪冇咗囉，跟住到時一討論到中國人權報告嗰陣時候，喂大佬咁多嗰啲伊斯蘭國家除咗土耳其之外對於新疆集中營問題唔出聲㗎喎班友，係咪、 嗯、 跟住淨係得呢個克羅地亞、加拿大、日本、 嗯、法國有冇出聲？ 冇， 都冇啊， 冇， 法國都唔敢。 所以我就話你，所以 Donald Trump 話點解退出聯合國？ 就係、是，唔係你睇到 嗰啲人權組織，你搞到咁嘅地步， 點解成個西方陣營會視你中共為一個嘅主要嘅敵人咧？你就算從何志明一單咁細單案，你已經睇到啊！你睇到佢哋係點樣喺成個嘅聯合國裡面咧，係如何 corrupt？成個嘅組織， 所以今次美國佬咧借何志平呢單嘢，頭先我哋講用 expose 一嘢踢爆你咧，係有道理噶。因為如果唔喺呢單嘢裏面咧，去即係你話影響佢成個 reputation 又好，你喺國際上 喺國際組織裏面嗰個其實係相當大嘅惡劣嘅形象嚟嘅。呢、這個何志平 即係直情係喂，以前可能都唉、哎、算啦， 大家知，但係冇冇擺上台 啊？隻眼開隻眼閉，喂，去到呢個階段，我同你鬥爭緊，你又要取代我一哥嘅地位啊嘛，我咪喐你咯。 我就話俾你聽，你敢唔敢跟佢嗱？國際組織將來就係咁玩嘅啦、 嗯。 你嗰啲咁嘅歐洲嗰啲左膠國家，或者嗰啲即係對美國有意見嗰啲歐洲國家。你敢唔敢唔企喺美國呢邊咧？所以你見到喺呢個二十國峰會裏面阿習點解成為 odd man 就係咁嘅原因、 嗯。 因為美國已經吹咗雞 ，APEC 已經係啦，習近平都係 odd man 嚟噶， 其實佢又戇居，因為老共有時真係做到好絕咧，就係、是、你嗰陣時候嗰個國際刑警嗰、那個咧，咪翻 Interpol 嗰個姓孟嗰個啊嘛， 即刻孟文偉係咪好似係咪？ 嗯， 即刻拉埋你。喂，大佬啊，你唔好即係配合埋人哋拉你何志平嗰單嘢，你又喐埋佢。喂，你係咪真係樣衰啲啊，大哥？ 其實我覺得你問我咧，佢 ruthless 到一個地步咧，佢根本唔介意國際點樣睇佢。你留意一下呢幾年佢做嗰啲嘢。如果而家今日路即係上兩日路透社報導新疆嘅集中營，喂大佬，你當而家呢個世界係冇人去 expose 啲嘢嘅咩？你咁樣大佬一個 sell 一個 sell 一個單人囚禁咁嘅 sell， 嗯， 大佬仲要係成百幾個足球場咁大，六十個呢啲咁嘅集中營喺新疆。 喂，最近喺美國國會聽證會咪就有一個女士 個女、啊、新疆個女人 係 啊要離婚啊定咩啊？ 唔係啊，要唔係啊？就無端端就關禁咗，有三個 細路，跟住一個過身啊， 死咗。咁終於總言之，佢逃翻出嚟咧，見證翻就講翻呢個新疆嗰個集中營嘅狀況。 你再加埋呢個咁嘅基因編輯呢個偉大嘅納粹科學家，你唔死得呢、這個完全違反人哋西方嘅核心價值、人類文明嘅核心價值。 嗯， 同納粹集中營係兩樣嘢擺喺度。 依個你講啊，我認為中共係隻眼開隻眼閉， 梗係 係啦，佢想用基因編程咧去控制嗰個成個嚟緊嘅人口，佢可以喺你嘅基因嗰度搣走啲反抗基因。 其實將來會唔會就係搣走咗呢個港獨嘅基因咧？香港人 港獨基因、反抗基因， 係啊，都得嘅喎。但係你要諗下呢啲嘢一講出嚟係人民網自己當做一個醫學突破。咁樣去報導㗎，你知唔知啊？呢條契弟係夾定官方媒體 㗎。 喂，大佬，人民網，你話《環球時報》都隔一重啊？人民網係直接中宣部嘅系統㗎。 喂，我其實我真係有時候都唔明。喂，你要同國際交往，你唔係呢啲咁嘅基本價值，即使你做長戲，你都俾人睇下啦。 我覺得佢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佢 arrogant 到一個地步係咩呢？就係調翻轉你，我制度自信咩三個自信嘛？ 四個自信， 四個自信， 係啊，四個，不過我數唔到啦。 啊，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仲唔知乜春春自信㗎、 啊？四個自信， 佢根本上就係話你要跟我套規則玩，所以佢話中國模式，即、習近平自己講㗎，話係將來解決國際紛爭嘅一個 solution 啊嘛，叫 China solution 啊嘛。而家真係大 Q 鑊啊！我話俾你聽，攞翻曬出嚟講，所以話點解我哋要發起新五四運動，外爭國權，內除國策咧？就是他所有講的東西都是騙我們的， 這個偉大的民族復興是騙人的，你現在跪在美帝前面簡直就是喪權辱國、 啊、所以我們應該要告訴人聽，我們有沒有其他通訊方法說今次這個喪權辱國90日的， 我們有很多人翻牆聽，我們現在講的已經是 是吧， 是的 OK。 不是這個呢，我自己覺得呢就剛才講開呢，就是這個基因編造呢，我自己覺得他的自信去到哪裡呢，你記不記得他那個所謂社會信用系統啊，他直情是覺得這件事是很對的事，於是就給不知 BBC 的記者還是哪個記者， 在貴州 記者 在貴州 去做一次的測試， 七分鐘 刮回來，刮返你出嚟。 個公安雲啊，個系統叫做。 你睇唔睇到佢係覺得呢樣嘢係要宣揚我哋中國係幾咁先進，科技係幾咁先進。佢唔覺佢唔完全唔懷疑呢樣嘢係違反咗一個 私 隱啊呢啲咁嘅所謂國際嘅大家嘅普世價值嘅。咁嗰件事你好清楚知道習近平係咩呢，習近平真係同外面嘅世界 脫節。 係脫節㗎。我哋所講嘅離地， 你唔知道我最初咧， 所以我話佢崇祯皇帝。 我睇佢嗰段啊，你講即係 check 每一個人嘅 record 嗰段嘢咧，佢咪嘟嘟嘟嘟嘟，好似我哋睇電影咁樣。我唔係堅㗎嘛，大佬。 堅 㗎，我以為係假新聞嚟，我原來唔係喎。即係嘟完你之後就幾多分，你又幾多分，我又幾多分。哇！喂，呢啲喺電影橋段裏面我哋先想象到嘅嘢。喂，你真係實踐㗎。係 啊， 即係證明嗱，第一我覺得證明咗係咩咧？就係你嗰個需要政治嗰個控制咧。佢係好需要， 佢係一個 control freak， 係啊， 佢唔覺得依樣係，佢唔覺得依樣嘢係啊，係一個問題， 佢唔單止覺得冇問題嘅， 仲可能 佢可以輸出啊，委內瑞拉身份證， 我啱先再講俾你聽， 委內瑞拉身份證係佢做㗎，嗰個數據系統，你明唔明啊？佢全球輸出呢啲監控啊！我都話你去華強北路睇下嗰啲嘅所謂門架嗰啲手指模啊、瞳孔啊嗰啲咁嘅門禁系統啊叫做， 嗯。 喂大佬平到不得了啊。 嗯。 我都话喺工厂里面攞厕纸都可以用面容识别 㗎。使唔使咁夸张， 即係你朝头早攞咗一次。 啊、 就褪咗四格俾你。但係你跟住一个钟之后再攞佢唔俾你。 唔俾你攞嘛。 真係你吹佢唔唱，真係。唔好话笑片，大佬係真事嚟㗎。 咪呀，因为呢。 深圳过马路，我一年半年前我喺节目讲、啊、深圳过马路、 嗯、 已经用面容识别去捉嗰啲冲红灯嗰啲人㗎嘛。 Exactly， 嗱，習近平嘅思想係咩咧？佢覺得 我為社會， 我為社會嘅秩序搞好個秩序，嗰啲壞人應該要得到佢嗰個懲罰。佢係咁樣諗嘢法㗎，所以佢係一啲都唔覺得自己係做緊一啲壞事㗎。 佢反而覺得自己做得好添， 我做咗好事啊！喂，你點解唔識欣賞 我？我哋辨別邊啲係好人，邊啲係壞人。 同埋佢跟絕恐怖分子嘅方法就係要跟隨佢極端思想，捉佢集中營啊嘛。 嗯， 咁我覺得 我令到呢個世界更加乾淨。 個好人同壞人嘅標準係你定咯，好簡單。 佢話你有極端思想，咪你有極端思想 咯。喂，你估淨係因為唔排隊嘅問題，即係衝燈嘅問題咩？你當中一定涉入咗好多政治因素喺度㗎。 喂大佬，你一條街我諗成幾廿個嗰啲 CCTV 喺度㗎。 我而家開始有少懷疑你諗得太複雜，習近平呢可能真係 冇咁嘅 capacity 去。 唔係你咁諗，我係做緊啱嘅嘢㗎。點解你哋唔認同我呢？ 我都覺得佢。 我覺得咪等於毛澤東一樣囉，全國餓死人嗰陣時佢擔心啲糧食擺喺個糧倉嗰度會嘔爛一樣囉。因為你諗下，你喺個咁嘅封閉嘅系統裏面，身邊裏面圍住你嗰啲咩賽旗啊，全部你嗰啲馬仔都係一班嘅擦鞋仔嚟嘅、 嗯、 全部都係覺得習帝好嘢咁樣嘅，咁你點搞呢？ 冇人敢講唔同嘅意見， 跟住佢就話啦，係啊，嗱，你嗰啲咁嘅系統呢，喺委內瑞拉又得㗎，跟住喺哈薩克又得 㗎， 喺吉爾吉斯又得㗎，呢一套模式大家都跟你搵食㗎啦，將來所有呢啲國家佢咪、嗯、覺得自己係可以值得去咩囉。 所以佢嘅一帶一路大家都冇諗得咁複雜，佢真係覺得呢造福世界，將中國呢個模式輸出去，係令到全世界呢都可以啊，好似我哋中國咁樣得到溫飽，富強起上嚟， 幫手起下基建。不過就唔係我俾下錢，大家都要承擔，因為點解啲自力更生嘅咁樣，其實都係為佢好嘅， 為佢好嘅。 所以我有時呢啲咁嘅獨裁者嘅領導人呢，佢有時做啲壞事嘅時候呢都要即係洗下自己。 你記唔記得壽西斯古點樣倒台？ 羅 馬尼亞梗係唔係啦，佢喺個廣場嗰度， 佢仲好有信心， 好有力 嘅，充滿住制度自信、哎、四個自信、五個自信 喺度 make speech， 跟住俾人 hurt 喺度 make 個 speech， 初初一個人 hurt 兩個人 hurt， 嗯， 收尾一齊喺度 hurt 佢，跟住失控。 我記得嗰個場面佢係咁樣嘛， 係啊， 嗯， 佢係同埋個樣咧係突然間好慌張，我記得。 突然間佢，我諗佢係完全估計唔到點解嗰啲人 係、嗯、我。 動員出嚟嗰啲人， 我動員出嚟嘅民建聯，等於啊有朝一日啊李慧瓊動員出嚟，大家支持呢個李慧瓊去做特首咁樣，然後跟住喺特首競選集會裏面，跟住全部民建聯嘅支持者噓佢嘛。咁壽世師傅當時係成個人 面如死灰， 面如死灰同埋驚惶失措啊，其實。所以你諗下啦，一個獨裁者統治咗咁多年，你動員嘅人出嚟諗乜嘢？點解你唔知嘅咧？係咪等於當日柏林圍牆一冧，而1989年底，中國鎮壓咗六四之後，跟住就射咗去呢個德國東德呢個亞歷山大廣場。相當時昂納克都估唔到嘅，我話俾你聽 ，DDR 即係呢個德國咩社會黨啊，定唔知乜鬼嘢，佢都估唔到嗰啲群眾。喂，佢講明嘅星期一上街就格殺勿論，總之唔可以遊行示威。佢估唔到啲人係繼續會出嚟嘅， 跟住差佬又唔真係格殺勿論啊嘛， 射唔落手嘛， 係啊，亦都唔配合佢做呢樣嘢。 所以我啦， 所以嗰陣時候我醒起，我今日醒起一樣嘢咧，就係咧蘇聯倒台之前 ，sorry 插你一句。就是原來咧，係呢個嗰陣時候個沃爾巴條夫咧，係同美國簽署咗嗰、那個核嘅條款嘅。 唔係啊，布殊咯，啱啱過身。 係啊，啱布殊先醒起啊嘛。 係啊。 喂，今次你同 Donald Trump 簽完之後，會唔會自爆咗咧？ 嗱，我覺得第一佢嘅 嗱，我 佢 嘅純粹係類比啫， 佢嘅權威會大幅削弱。點解咧？因為你係推行咗一個所謂中國模式，同埋咧。極端民族主義是習近平的麥頭嚟㗎嘛，呢個係你冇得甩㗎。你正路你只有硬到底㗎喎，其實係你冇理由硬硬下軟㗎喎， 冇理由吞太。 係啊，你如果係國內粉青，所以佢點解要嚴控呢個媒體呢？就因為會大反彈嘅，其實係。你諗下嗰啲咩烏有之鄉啊，嗰啲咁嘅極左派。 所以我頭先嗰個類比， 我認為佢咧蝴蝶效應嘅，佢會係全盤崩潰。 嗱，我 佢黨內權威都受損啊。 我就係睇老布殊過身嘅時候，講翻呢一個即係簽核嗰、那個大家設嗰個條約嘅時候，我唔記得咗個全名係咩咧。跟住其實係同年咧，係唔夠。八九個月咧，就係蘇聯係冧檔。 係啊，所以咧， 因為點解咧？對蘇聯人嚟講，喂，我同美國喺度咁樣鬥緊嘅時候咧，係充滿咗民族主義嘅成分喺度噶嘛。喺度其實係即係打緊興奮劑噶嘛。喂，突然之間係一日發覺，喂，大佬，我 揸手， 我全部嗰陣時候已經係邁向西方。 嗯， 你諗下嗰陣時候，葉利欽都係透過民主選舉上台啊，甚至乎司法制度裏邊咧，都係撤除咗。即係有司法獨立啊，或者係撤除咗本來無罪，佢哋冇無罪推定呢樣嘢噶嘛，係要證明自己冇罪嗰種咧。喂，其實你其實係全面向西方邁進嘅時候咧，其實就係你崩潰之刻。 哦，呢個係等於啊黃岐山推薦嗰本書《舊制度與大革命》，其實講法國革命一樣嘅。其實中共一早係 aware 咗呢個問題，亦都考慮過當年蘇聯倒台。《舊制度與大革命》就係講咩咧？呢個托克維爾嘅書就係話喺法國革命裏邊咧，其實最令到法國點解個皇權會倒台呢？唔係因為佢鎮壓啲人啊，而係因為佢鬆啊！你明唔明啊？就好似蘇聯戈爾巴喬夫嘅呢、這個，佢有兩個政策啊嘛，一個叫做 Glasnost， 即係透明度定唔知乜鬼，一個叫做咩啊 ？Perestroika 定唔知乜鬼 ？Perestroika 好似 係啦。咁啊，兩個政策頭先你講嗰啲嘢啊嘛， 所以佢 就鬆咗自己嘅 螺絲。同埋佢亦都另外一個諗法就係咧，即係從蘇聯嘅經驗咧就係。政治改革開放咧係唔得嘅，經濟因為佢揾條模式就係、是，喂蘇聯就係出事喺呢下啫嘛，開始開放新聞自由啊、選舉啊， 揾台灣模式嚟睇下。嗱，我覺得咧呢、這個黃岐山咧，事實上係成日重複講嗰本書《 舊制度與大革命》， 佢咧就係 exactly 去睇到咧，就嗰種恐懼就哇，我哋而家中共好似係咪一個？ 死胡同 第一次世界 法國革命嗰陣時 嗰個情況啦， 法國大革命嘅前夕， 佢咧佢得出嘅結論咧就係咩咧？就係一定要咧 更強、更強嘅控制、 更強硬控制個社會咁樣樣。但係其實我當然啦，依個係佢嘅結論啦。我覺得而家習近平嗰個所謂四個字四個字信係咩咧？嗱，我終於揾到啦，就叫做咩咧？ 咁你都揾到 啊？道路啊，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呢、這個就係、是。另一個就係阿習近平睇完嗰本書即係阿黃岐山嗰本書咧，就覺得咧，我哋一定要咧，係要將我哋嗰套嘢，即係要強化，同埋咧 輸出， 然後跟住咧內部咧，我就要鎮用一個強硬嘅手段去鎮壓。 唉，呢個使乜睇咩托克維爾呢啲舊制度與大革命啊？呢啲黃岐山呢啲真係讀書讀壞書 啊！ 你睇慈禧當日點樣鎮壓戊戌維新咪知咯？ 一樣啫嘛個邏輯。喂，我俾你康有為、光緒呢班友搞搞下嘅話， 我出事嘅喎、 啊。我自己出事，我班滿洲貴族，我點控制佢啊？ 嗯， 係咪先？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所有獨裁政府去到最尾掙扎嘅階段嚟嘅。就是說他究竟行又死不行又死。 好啦。 現在今次我相信美帝一路逼呢、啊、逼到一個地步是什麼呢，我相信他就不是只是要你買我的農產品和汽車，我覺得。 嗯。 他是要真正和平演變你的嘛。如果是這樣 ,Donald Trump 就是偉人，我告訴你。 今次一定是骨牌的，我 覺得。那我都當他偶像來的。 如果做得到他真的是偉人，我告訴你，美國佬做了這麼多年都做不到，由尼克遜開始。 他啦，現在這個這所謂142條呢，如果中共真係全部 follow 咧，我係睇，我係睇唔到中國共產黨點樣可以繼續 控制 個成個社會，係冇可能嘅。 咁嗰陣時候就係西方嘅所謂嘅民主化、現代化理論，可能真係今次奏效。 嗱，我覺得咁 就話透過你釋放咗喺經濟上面嗰個權力開放咧， 又不能夠太樂觀，我覺得 係嘛？ 你睇到佢頭先講嗰個打保針咧，幫國企，第二咩啊？設立黨委啊，喺香港上市公司嘅民企、 都 要設立黨 委 啊。北大校長係咩啊？黨委嚟嘅，而家係其實係。 佢一定會負隅反還抗。 佢個暗地裏喺幕後操控中聯辦控制香港咁樣。 佢梗係唔會啊！佢梗係唔會放啦。我自己覺得，但係係唔到佢唔放到時。 嗯， 我自己嘅 predict 就係話，如果真係啊，即係話喺90日之後，真係 Donald Trump 所 要求，我覺得佢會放。我都覺得係會繼續丟落去嘅，即係丟到嘅、 啊。 可能話，剩翻50，再嚟多三個月。 好啦，我想問下你， 不停丟 Facebook 同 Google 已經準備緊幫中國做 search engine 啦、嗯。我相信已經收到風啦。 嗯 嗯， 放唔放 Google 啊？即係話你一放 Google， 就算你好似以前咁樣有審查都好啦。 嗯， 你都冇辦法好似一撳掣。 係啊， 就 stop 咗好似百度咁嘅喎。 冇可能㗎， 冇可能㗎喎，人哋唔俾你裝嗰啲。敏感時嘅審查嘅嗰啲軟件喺度㗎喎。 Google 就算 do evil 都好，我相信佢一定會 less evil， 比起呢個百度一定係 less evil。所以佢如果比 Facebook 啊、Google 入去呢，其實我自己覺得我係歡迎㗎喎。即係 會唔會 到而家喺度買咁 樣咗我哋呢？ 在大陸看不到我哋 啊？唔係啊，喺香港為咗討好共產黨就封咗我哋呢，會唔會？ Okay。 如果為全大局，我唔介意。 嗱，你如果你問， 我介意 嗱，如果你問Facebook 或者 Google， 佢一定會係唔會一步到位嘅，即都有少少讓步過程中，就你需要嘅，我咪俾你咯。 佢咪好似以前 Yahoo 咁咯，佢一定會有監視嘅。所以點解 Google 而家嗰啲嘅工程師就聯署啊嘛？ 嗯， 就話要抗衡呢個公司啊嘛， 嗯、 就係唔幫中國開發佢哋自己嘅 search engine， 即係話隨時有 backdoor 嘅，佢可以入嚟。嗯，去擺啲嘅 hack 咗入去， 唔係直情係官方，即係 Google 官方嘅 search engine 俾 develop， 唔係自己嗰套啊，係 develop 一套係貨中國市場啊。 即係我哋都係討論， 即係中國模式， 我哋都係討論政治。 我哋都估下估下。 我認為呢個我嘅判斷，你認為 Google 同美國政府冇溝通？ 梗係有啦。 你認為 Google 會同美國政府冇溝通？ 梗係有啦， 梗係有啦。 Facebook 嗰陣時候，你朱一伯格去呢個聽證會嗰陣時候喐嗰時候，其實嗰啲友已經知道係發生咩事嘅、 嗯， 就係你諗住嗱，你入中國啊嘛， 佢諗住冇美國政府嘅認可底下，自己走去同中國丟， 梗 所以 美國佬咪嚼佢咯。 冇錯啦，我就正想講， 仲要咩話啊？改個女啊？咩話叫習近平幫佢個女改名啊？做埋啲咁柒嘅嘢， 所以佢上去呢個國會聽證會，表面上就話呢一個嘅 Donald Trump 喺選舉嘅過程裏面，你唔知買咗啲大數據啊，你個強項啊，就係透過咩英國公司啊去影響 心理 參與， 係啊。 但係其實你諗下，朱阿伯格喺早前嘅階段不停訪問中國，其實就係諗準備 back down 噶嘛。嗰陣時我都覺得奇怪，有一次我去越南，喂，越南反而睇到 Facebook 嘅。我唔知佢究竟中間有咩雕啊！我都冇知道個細節啦。 Facebook 就係蠢，我認為 Google 係同你就醒 ，Google 係同美國政府有溝通嘅。 你未 approve 我之前， 如果喺美國眼中呢、這個可能都計入呢個戰略科技輸出。 係啊，呢個我猜測啫。 唔係你呢個就係我覺得有陣時咧，你大家諗得太過簡單，即係以為咧敲開中國市場，佢美國政府驚咩？就係調翻轉，你 Facebook 吸食咗鴉片之後，反過來啊，影響翻美國啊， 嗯、 受制於中國啊， 嗯、 影響翻美國啊。 你見到今次美國的商界貿易戰裏面是全部沒有異議的聲音的。 嗯， 即係唔會話有啲方腔走板走出嚟孖叉呢個 Donald Trump 啊咁樣。 反而內部有囉，即係 lobby 型嘅工作都係受壟共。 咁嗰啲啊 China Money 啫，咁你咪即係大陸佬傍咗水俾佢哋，佢哋做嘢嘅啫。 嗯。 但我覺得大陸佬傍水俾嘅中間人，嗰啲中間人都係何志平咁上下啲部。 都係辣椒㗎嘛。 唔係佢自己袋一大嚿先啦，其實。 跟住又做唔到嘢。 你俾100個佢袋咗90個，攞咗10個走去 lobby， 咁你咪永遠都係見到國會議員嘅助理咯。 你咪睇到咯，即係話何志平呢單嘢又係反映出咯，你中共真係冇人才啊！你真係冇人做，你點夠美國佬玩啊？你真係冇得同美國佬玩。所以我話點解我估計 Google 今次呢，佢不嬲都係唔好做 evil 㗎嘛，點解突然間好似改完逆切？ 我覺得攞佢嚟做 leverage， 即係佢哋攞嚟做共幹。喺呢個談判嘅過程裏面呢，就係借呢個 Google 嚟做嘅啫，我覺得。 你問我其實習近平如果真係要擺脫而家嘅困局呢，他只有借美國佬逼他開放這件事呢，重新將個改革旗幟拿回自己 手上， 而且是唯一的出路來的，這個是真的。如果不是他繼續什麼中國模式啊、民族復興夢啊， 死路 啊，當你埃爾多安和這個普京這樣揼的時候呢，你就絕路來的。為什麼？你不要以為那些粉青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才行的，跟著慢慢見到，咦，為什麼 Google 會入來的，跟著見到為什麼美國汽車會傾銷的，你撳得住嗎這些東西？你撳得住今日，你撳唔到下個月㗎喎。所以你醜婦要見家翁㗎。 係呀，嗱呢日嗱嗰條路呢，四個自信就死路一條㗎啦。我自己覺得呢，我同意阿世良嘅講法，就係你而家生路係咩？首先保就業。保就業係咩呢？你最少如果你加入成個全世界呢個咁嘅所謂嘅自由貿易體系嘅時候呢，你係可以即刻解決就係你嘅 就業問題。因為呢嗱，外企又入嚟啦，咁我點都要請你啲人做嘢㗎。OK， 你民企啦，民企亦都要請人啦，因為我要同啲外企競爭嘛。你最少第一步首先解決咗一個就業問題，跟住華麗轉身搞呢個政治改革，做呢個中共嘅蔣介石。哇，名流青史， 蔣 經國，蔣經國 ，sorry， 屌你真係，小心啊！好多人監聽啦，剪咗俾阿習，你死啦都 啊！做呢個中共嘅蔣經國華麗轉身，成為呢個嘅中國嘅呢個民主開放大旗手。哇！你勁抽過鄧小平啊！你喺歷史個 咁你又係高估咗 capacity 㗎， 唔係咁，但係如果唔係跟翻你兩個頭先講嘅思路咧，佢確實要係咁樣華麗轉身， 冇位轉啊！你根本 如果唔係你點樣面對你過去噏咗咁耐嘅乜自信、乜自信嗰啲嘢？ 唔係同埋佢講 紅化全世界嗰樣嘢咧， 解釋得通啊，世良。佢捉緊好大盤棋啊！而家就係最終佢嗰盤棋成功地嗱、啊，我真 喂大佬，恩生講都唔講啦，而家佢嗰日見到我，佢話我冇提好耐啦。 啊！我真係咧透過呢個貿易戰成功打開中國嘅市場，成為咧呢個 WTO 嘅一員，真正嘅一員。呢、這個全部係一個棋局嚟嘅， 唔係仲有射波最緊要 啊！ 就係話中國嘅極左其實另有其人。 啊！ 喺黨裏邊一股極左勢力威脅住習近平。 喂，講笑。 然後咧叫做咩？引蛇出洞，出曬嚟啦啲人。 講笑啊！ 咁啊，幸好習近平把持得住，最終同美國繼續維持翻1972年嘅呢個體制。 講笑還講笑，如果你真係認真諗咧，佢可能都唯有用呢一個方法咧，先至可以鞏固自己嘅地位。 射波。 喂，梗係將所有本來唔係幾好嘅嘢重新包裝嗰鑊啦，化妝師係咪 啊？你冇修憲冇集核心呢啲咁嘅嘢，咩新時代 都好啲 社會主義，咩習近平思想呢啲咁嘅嘢咧，你仲可以射波，就話最衰江青，最衰姚文元，老毛都識啦。問題就係你搞曬呢啲咁嘅嘢之後，你仲話黨內有另外一個核心推 好難翻翻頭 極左路線，邊個啊？689啊？ 有邊個核心啊？ 嗱，我覺得唯一一個可以用嘅沙包，橫、就、掂、是、都輕噶啦，董建華。真係射波射埋落佢嗰度算啦，真係。 咁冇人信嘛，董建華。咪係 咯，你點會有人信啫？ 政協副主席。 就算佢而家話，最衰都係黃岐山，最衰都係汪洋，最衰都係韓正。你問下任何一個街邊喺北京搭呢個的士，你問下個的士司機，笑到你面黃啦，係嘛？你講咗自己做核心咁耐，你而家射波射俾話呢個極左路線係韓正啊？冇人信㗎喎， 咁佢要搵啲理論大師幫佢出嚟，即係 理論大師都消失咗好耐，你冇留意黃武玲已經唔見咗好耐， 係啊，好耐， 政治局常委嚟㗎喎， 係啊， 已經好耐冇出現喎。嗱，我覺得唯一射波 受了靶又不會覆卓的就得王沪寧嘅啫，我覺得。 嗯， 係啊，真的中國模式，你咪整班嗰啲清華學者出嚟，上次咪聯署過嘅，要追究呢、這個邊鬼過啊？嗰、那個鄭乜鬼啊？提出中國模式嗰度有啊？ 唔記得咗咩名 字？咪鄭永年啊？唔記得咗邊個啦？ 唔識同你交波啊？呢個 唔係，即係我意思 係 話，你咪射咗落去國師嗰度咯。 嗯， 即係大家聽清楚啊，國師叫王沪寧。你就將個波射咗去國師嗰度，咁咪得囉。 嗯， 咁你已經就係話， 你頭先一講，我都係諗起， 你諗起佢 一個名就王沪寧嘅啫，係邊個人嘅啫？ 冇噶咯喎，真係。 啊，三朝國師嘛。 咁你然後就發動成個輿論機，嗱，多維粵刊都出咗篇嘢啦。 啊， 就突然間又落咗架啊嘛，今日就係話咧插啊雜啊嘛，話佢呢個左傾啊嘛。 啊，唔係啊，而家有一個外間嗰度咧，今日呢段新聞我覺得係值得參考。佢就話咧，其中一個嗰啲海外文民嗰啲評論咧，就話道國賊啊，黃岐山。用多維發起了習近平主席權力的總攻擊， 咪就是多維粵刊嗰篇嘢咯， 就係嗰篇啊， 係啊 ，exactly 就係 換唔係佢換咗個 version 就修改曬啲字啦，而家。 所以其實如果頭先我哋咁樣即係估計咧，就係話佢開始，因為喺面對呢個貿易戰啊，面對西方國家嘅衝擊嘅時候咧，政治上嘅衝擊嘅時候咧，佢係要揾個代罪羔羊。 黃岐山 代罪羔羊有一個最好 係 佔中。最衰是佔中， 有陳建文， 咪乜都得噶啦，係佔中而家係即係代罪羔羊，乜都得噶啦。 唔係嗱，但係你射波，你黃岐山好聰明噶、哦，黃岐山就 position 自己係周恩來、哦。 嗯， 問題你而家黨內冇劉少奇與鄧小平、哦，嗱、 嗯、 同當年毛澤東好唔同、哦。毛澤東大有進失敗之後，的而且確劉少奇、鄧小平係另外一條路線、哦。 嗯， 但係你而家你揾極都揾唔到噶、哦，汪洋啊唔通，韓正啊，係乜你冇辦法射到落去噶、哦？ 王沪寧啦， 因為你全部集所有權於一身啊嘛，所有都用嗰個乜乜委員會、乜乜委員會去 bypass 個 party 啊嘛，同埋嗰個集體領導啊嘛，呢、 嗯、 個係習近平一路俾黨內元老指責嘅嘢嚟噶嘛， 嗯、 就是、放棄咗除咗修憲之外，就係鄧小平所講嘅集體領導嘛。 啊， 咁而家冇人幫你孭噶啦，所以我就話你只有過猶不及，矯枉必須過正係咩咧？就是、動之改革大旗。 嗯。 是不是不用錢了袋錢落你袋小學水平都好了、嗯、是不你只有動之改革大旗出來第一放生香港、 嗯、 但當年老鄧的改革其實第一波就是香港人北上的嘛當時經濟改革今次如果你真的政治改革的話亦都是要由香港去帶動 所以那時候美國佬有個估計 的。這個是不是講笑的我覺得。 真的不是講笑。 美國 為什麼呢 你給我講埋這句美國佬的估計即是 你再 comment 一下。他那時候是不斷游說泛民主派。 待住先嘛。 就是待住先。為什麼呢 路徑依賴嘛。 他用一個很闊的角度來說這個民主派他就說其實呢香港這個 model 呢就是能夠 apply 在中國的。如果你們肯殺的話。是啦你肯殺的話呢其實你是做了這個即所謂中國民主即是我聽不到少了、啊、中國民主的即先驅來的因為香港這個的、所謂 有操控的選舉的情況之下呢即是揀三號、啊、 美國國務院我的看法和 Donald Trump 一樣 幾條人 你靠國務院那些的亞太什 麼 國務卿死得即是等於叫你將來就是湯家驊和葉劉揀一個 你而係啦 ，exactly 咁樣。你根本我哋喺一個強權之下，根本我哋所謂接受咗先係唔會影響到大局嘅、 嗯。 我認為，即係我所以我一啲都唔 buy 呢種講法。不過我想講翻， 我反應就係話，其實如果咁樣，佢嗰陣時候咁戇居都碎我哋啲泛民啊，或者係香港人接受嘅話咧，其實佢而家個路線係徹底改變嘅。 你話習帝喺內地推行政改咧，有一定難度，但你由香港 one step forward 行先一步， 嗯、 放生香港咧。將過往的極左路線糾正過來呢咁、 嗯、 樣你出口轉內銷呢 佢有能力㗎喎。 佢絕對有能力做得到因為777係佢 handpick 㗎嘛。 佢有能力㗎喎。嗱我又講就係我想講返就係、是、習近平如果我哋嘅心存冇變冇錯呢就係佢而家仍然係掌大權嘅話。 嗯。 即係話軍權又喺佢嗰度諸如此類。 國安啦最主要。 國安系統政法系統全部喺晒。 即係國安收歸咗佢啦嘛。地方政府都控制唔到啊！ OK， 如果呢個咁嘅前提係成事嘅，即係話佢而家仍然係好穩當嘅個權力，佢係可以做到好多嘢，佢仍然可以做到好多嘢。所以咧，其實佢要做係做到呢條係生路，呢條係生路就係話你可以好似阿世倫所講嘅，你先從香港做起， 然後跟住你個經濟開放改革，如果你真係接受曬呢個 Donald Trump 嗰個條件嘅時候，我話俾你聽，你共產黨唔會再繼續存在，你係一定會冧檔。所以喺呢個時候，你為咗救自己嘅話咧，你就只可以做蔣經國。 咁呢就係一盤大棋啦。 呢個就大棋啦。 啊，就中開口中嘅就係大棋嚟㗎。呢個習近平講嚟講，自己救自己， 你首先自己推翻共產黨， 以敗為勝咯。 係咯， 係啊，以敗為勝。 推翻共產黨， 輸到甩褲㗎啦，咁啊不如搏一搏啦，大佬以退為進啦，係咪？ 是， 但是我覺得呢，一個小學水平的領導人呢是不會的。第二呢，我覺得呢，你看到趙紫陽當年的政治體制改革這樣難產呢，亦都是呢很多的在六四裏面呢是想谷行一點讓他死的，當時是潑盡一點，潑啲學生再盡一點，這樣潑到他死的嘛。所以你始終整個利益集團裏面呢，他最想回到胡錦濤的體制，你問我，你問共產黨裏面的人，他反而不是要趙紫陽胡耀邦那種，他現在最重要就是回去一個共治寡頭政治利益分贓，這樣的話他就會比阿習繼續做下去。現在阿習的選擇，就我相信剛才說的那個呢是最理想的模式，由香港行先一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是我覺得他是做不到的，因為黨裡面的那些人只是會要求習近平是行回去寡頭政治，不過就等於大躍進失敗，毛澤東退居第二線一樣啦。即係話唔係淨係你話事啦。嗱，我覺得後著再大嘅變局係咩呢？當習近平嘅權力受到削弱嗰陣時，呢個就係中國人政治嘅詛咒，佢覆卓嗰下會更極更勁。 咪所以呢個亦都可以 黨內鬥爭會 闊啲咁講咧，西方嘅人搞嘅政治咧，嗰種頭先我哋嗰啲。即係估計嗰啲即係以退為進啊，互諒互讓啊，先搞香港啊，咁改革開放。 呢個我哋有理性嘅估計嚟。 西方社會係得嘅，因為點解咧？嗰陣時候我哋研究六四有一個學者，我唔記得叫咩名，佢就話咧，中國人搞政治最大嘅問題。 Winner take all。 係啦，一係就全贏，一係就全輸，永遠唔會咧喺中間咧，大家喺度即係互諒互讓咁咧，就係、是、喂你攞啲啦，我攞啲啦咁樣。所以頭先你嗰個講法，即係你係假設啫，一個理性 最理想嘅方法就係 理性嘅習近平 香港行先一步， 係啦， 放生香港， 借好似以前改革開放咁樣個模式，就係、是、喺政治上咧都 即係嗰陣時四十年前就經濟，四十年後就政治， 但我 俾香港行先一步。 正如嗰個西方學者咁講，中國人都搞唔到㗎喇。 好，喂，呢一節講到呢一度， 咦，我哋5200幾人， 好似破紀錄喎，好似 破紀錄喎，冇 咁可能有 冇賭盤，乜都冇喎，5319喎， 多唔多希塔今日有？ 喂，開個賭局，如果 六千啦， 7774先係話。 距離太 遠。7774。 7774， 距離太遠啦呢個。 打翻場泰拳俾大家睇。 好。 好尊敬嘅蕭生，不過今日都是難免一戰。 好，你放馬過來吧。 我們的牛丸、真是彈到可以打乒乓球，純一家級韓牛做的，除了可以打邊爐，它還可以用來韓燒。有兩種的，一種就是牛筋丸，一種是純韓牛丸，你看你喜歡吃哪一種？ 好彈牙啊，大佬。 當然是打得乒乓球 的。大家就是要試的，因為為什麼呢？我跟你說，我經常有機會試啊，如果不是蕭生戇居居地弄這些東西出來的話，誰人都試啊。 這個得意了，這個 死事的咯。燒是另外一種風味， 很香很香，那個牛味是非常之好的，我告訴大家看看，這個仲味也好好，這個其實 這個好吃，彈牙，還可以用來打乒乓球。